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地耕耘着。正是这份不平凡的初心，让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富 顺遂。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美好的祝福。清漪园集中。